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是在那个旷野的功课，我们已经第三次啊。那前面过去已经有两次旷野的功课一二啊，今天第三次，那下星期会第四次哦。那到底有几次，我现在还不知道啊。那个今天旷野的功课，那第三次我们要来看啊。胜过肉体，胜过肉体这一个题目。那我们知道，最近我们已经读了出埃及记啊，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那个十七章里面八到十六节，记载了一个以色列的百姓，当过了红海以后，在旷野里面行走所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啊，他们跟敌人之间的一个征战的一个故事。那我相信神将这个故事放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就像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我们在走这一条天路的时候，当有这一个征战出现的时候，这一个征战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征战啊？我们要有所了解，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把出埃及记十七章六到，对不起，八到十六节，我们一起大声来读一下。好，先对这一个故事有一点知道。好，第八节我们一起来。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顶，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人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做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是耶和华，是我们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借着今天这一个故事，圣灵要向我们来说话。主，我们今天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你话语的时候，主啊，让你的话语成为那生命的粮食，让我们在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为你来做见证，除去我们身上所有一切不讨你喜悦的那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让我们完全的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你而活，为你来做见证。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所以这一个故事是在出埃及记当中，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过了红海，过了红海以后，第一次一个战争遇见了敌人。这一个敌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战争？所以我们今天要经过这一个战争，我们来看到，让我们来明白为什么这一个战争会出现。这个敌人到底是谁？他是亚玛利人。那亚玛利人到底代表了什么？我们要去明白。而且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当以色列的百姓还是欢欢喜喜了，已经领受了那基里磐石，那河 那个河里山那个磐石所流出来的那一个生命的活水之后，为什么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征战呢？所以这里很多的问号，不只是以色列的百姓可能在这里那里的时候他们在发问，但我们今天在读这一段圣经故事的时候，这些问题也是你我可能会想到的。而且当以色列的百姓要经到这一个征战的时候，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面，在什么的时候的时候，我们是已经预备好，以色列的百姓他已经是预备好可以去跟亚玛利人来征战。而且这个战争的战场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而且如何才能赢得这一个征战的胜利，到底有什么样的策略，这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到底我是要依靠什么才能够来征战得胜。当征战得胜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往这个是征战到底是一个完全的得胜还是部分的得胜。所以我们这里要问，什么才是一个完全的得胜，什么才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与这个肉体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彻底的完全的胜利。所以今天我们要借助这六个方面的问题来进到胜过肉体这一个题目当中。那我们知道在大家有读过那个孙子兵法啊，小时候有读过孙子兵法里面讲到这个征战策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什么，他要说知己知彼，怎么样，百战百胜的、啊、哦，你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敌人，你怎么样每一战都失败啊、哦、这个是我用白话文讲出来啊，我这个语文是很差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谁是敌人，谁是那亚玛利人、哦、我今天属灵的状况是什么样，我有没有预备好可以跟这一个敌人来征战。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八节的时候就讲到，他说那个时候亚玛利人来到利非顶和以色列人征战。那我们知道利非顶已经靠近西乃山哦、已经靠近西乃山。那我们知道当耶和华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进到迦南地，是不是进到那迦南的美地来承接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所有一切的丰富。但是中间有一个点，有一个 stop 的地方，就是在西乃山。以色列的百姓要先来到西乃山与神会面，接受神给他们的诫命律法，而且要来建造神的会幕。就在这个之前，进到西乃山之前，前面一站叫利非顶，那个时候亚玛利人就出现。那谁是亚玛利人？那我们读过那个创世纪的话，那你就知道他就是以东的后裔亚玛利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一个民族，曾经被称为迦南列国之首、哦、他是以与神为敌，他是攻击神的选民，他只有一个目标，攻击神的选民，就是攻击神的宝座。所以我们知道谁是亚玛利人，就是与以色列百姓要来征战的那一个敌人。那我们在创世纪那里讲到说亚玛利人的祖先，那当然就叫亚玛利，那亚玛利就是以扫的孙子、哦、以扫的孙子、哦、一个 Bible quiz， 以扫是谁的儿子、啊、以扫是谁的儿子？哎，我、哦、对不起，我今天没准备奖品啊、但是一个小小的 quiz 嘛，以赛嘛，以撒的那个儿子嘛，以撒是谁的儿子啊？亚伯拉罕嘛、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以扫，还有雅各、哦、这些。所以最好这个星期、啊、回去翻翻圣经、啊、我们下个星期当在车上的时候，最近 他们廖大哥还是谁分配我一个任务啊，我说周牧师你要回家动一番脑筋，要去出20个 Bible quiz， 那我们在车上 会有一个比赛哦，两排车，我这里给你10个 question 啊，这个10个 question 看谁会哪一边会 win 了、啊，所以大家准备一下。我刚才其中一个问题已经给你了啊，那个以扫的父亲是谁？哈哈啊，那亚玛利是以扫的孙子。那以扫在创世纪里面也说，以扫他的也被称为叫以东啊，以东。所以呢，亚玛利人他差不多就住在迦南地的南边啊，迦南地南边这一个地方。好，那我们知道，那在那个当以色列的百姓快要准备过约旦河，快要靠近约旦河的时候，那摩亚王起来要阻止他们。那摩亚王那就请了一个所谓的先知叫巴兰，哦，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的百姓。结果巴兰的嘴巴没办法咒诅，说出的是祝福以色列百姓的话。哦，他在山上后面看到南边有亚玛利人，他就说亚玛利人原来是诸国之首。所以可见亚玛利人当时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一个民族啊。然后刚才的那个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啊，那里讲到说耶和华是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的。那在犹大拉比就是原来的这个注文当中，就是说亚玛利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来攻击神的百姓，攻击神的宝座，耶和华他要与亚玛利人他征战到底啊。所以耶和华他接着摩西说，他说耶和华说我要将亚玛利人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乱的土木，而且这个话要记在圣经上面，要传给约书亚，约书亚的子孙。所以那个亚玛利人是一个记仇啊，你知道以扫雅各的故事你回去看就知道了，在阿摩斯里面就写得很清楚，差不多他有4个方面的特性。他一个是怀有仇恨，而且常常出来搅扰神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他是喜欢战争的，他好战，而且他非常的残忍，他残杀神的百姓。弟兄姊妹，这个是亚玛利人，好像跟我们很遥远，是不是？哦，在读这一个时候，好像看到的是真的是这么残忍的亚玛利人，真的是我不要的，我不希望看到的，好像真的是在我今天的生活当中不要跟我有关系啊，是不是会也会出现这样一个亚玛利人出来对我来攻击，他对我有仇恨，他要来杀害我或者杀害我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问一个问题，说这个敌人到底是谁，这个敌人是亚玛利人，他有仇恨，他搅扰，他好战，他残杀神的百姓。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愿，起来说主啊，我早晨一起来的时候，主啊，我就要来亲近你，我就要来读你的话语，有没有？哦，我最近有听到弟兄说，早晨起来的时候，他就呼喊耶稣的名字，耶稣，感谢你，哦，今天又给我新的一天。但是常常早晨起来的时候，忽然间，我的手就不自觉的就抓了什么？抓了我旁边的手机呀，啊！哇！这个手机就成为我的搅扰啊，本来我要来亲近神，就会看手机上面 WeChat 有一个新的 message， 我要赶快回一下，是不是？哦，当你正要认真念圣经的时候，忽然间那个电话铃就响了，后好就拿起这个电话，结果就讲了2个小时。结果讲完电话以后，哇，现在一看已经6点钟了，我的儿子要吃饭了，赶快烧饭了，是不是有很多的搅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一不小心就听到一个谣闻，有人说某某人啊在后面说你的坏话，说我的坏话，哇，那心里的火就起来啊，就冒火啊，就开始那一个 仇恨的那个把火就在我们里面出来，恨不得我就跑到他的面前跟他讲几句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亚玛力人，那个好战在我们中间。有时候我们看看星期天衣服穿得很整齐，道貌岸然，来到教会当中非常的敬虔，但是回到家中常常我们就忘记了，就只说我们的女儿儿子说，你这不听话的小孩子啊，就说一些没有鼓励的话。常常夫妻之间有一种口角，有一种争执，是不是弟兄姊妹？虽然好像我们没有像亚玛力人那样的，好像表面上看到他拿着一把刀在那里杀人，常常我们的言语就已经杀掉了一个弟兄姊妹，常常我们的行动已经让一个人绊倒了，他就不愿意来到教会，不愿意来到小组，不愿意来到祷告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亚玛力人。亚玛力人就代表了我们的肉体。当我们经过了红海，当以色列的百姓经过了红海，那代表我们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但是怎么样？那我们世界上的这一个思想，属世界的这样一个行动，一些话语，那些肉体还没有，或者还不甘心被完全的被定死，常常就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所以亚玛力人他是以扫的孙子，他是带出以扫的这样一个血统，他继承了以扫。当以扫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扫他是第一个出生，出生之后接下来又来了一个他的弟弟叫雅各，是不是？雅各出生的时候就抓住以扫的那一个脚。亚玛力人他是肉体的代表，因为以扫他就代表肉体，就代表那救我的亚当，就像我们那原来救我的亚当的那一个罪，那一个心情还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一个肉体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彰显出来。当第二个出现的时候，出生的时候是雅各，那雅各是第二个生命，就是说当我们受尽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新的生命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这一个新的生命不该有那一个属世界的那个肉体，那一个情欲，那一个骄傲，那一个嫉妒，那一个口角，那一个仇恨在我们里面。但是当雅各出生的时候，他还紧紧地抓住他哥哥的一个脚，那个肉体不舍得放下，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很难，还要抓住那一个肉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二章十六节他就写到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且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当我们的生命在一次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时候，我们是进到天国的世界里面，而不是还需要活在这一个属地的世界。这是神给我们的标准，要活出天上的这样一个荣耀。如果我们还有那肉体的情欲，一个不满足肉体的情欲，你如果去吃 buffet 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吃 buffet？ 有没有很节制去吃 buffet 的举下手？哦，有啊，感谢主，否则我的肚子就不会这么大。哦，吃的我肉体很痛苦，但是我眼睛还没有吃饱，是不是？是不是常常不属于我们的，不应该要有的，我们偏偏要去有。那一个肉体的情欲就是英文叫 lust， L-U-S-T， lust 就是你不该有的，你拼命要去拿。而且眼目的情欲，这个就是敌人的计划，让我们看到 让我们去好像去羡慕，让我们去嫉妒，而产生出心里的这样一个不满足。当我们心里有不满足的时候，这一个世界，这一个肉体，仇敌就使用我们的不满足，将我们带到一个罪恶当中，罪恶当中。但是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答案。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真的是将一个 desire， 将一个渴慕，将一个不满足释放在我们的心情里面，不管是肉体，是眼睛，还是你的胃，还是你的肢体，一个 desire 释放在我们的心情里面。但是那个 desire， 神造我们的时候，为耶稣神的儿子所造的，我们的 desire 是耶稣。当我们将耶稣基督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唯一的盼望的时候，唯一的满足的时候，这些情欲它就没有地位，就没有地位。骄傲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当耶稣经过了40天出来，撒旦在那里试探他，就是说，哎，你肚子饿啊，舌头可以讲一下话吗？对不对？来满足你的肚子啊。耶稣说什么？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那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话。我们是要领受神那属天的粮食来充实我们。那撒旦跟耶稣站在那个上面看，哎，你看这个世界多么的漂亮，多么的豪华，你只要跟我拜一下，我就给你。耶稣说什么？当拜主你的神，因为神才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不是那车子，不是那房子，不是那银行里的数字。而且撒旦跟耶稣说什么？你在这个上面你可以跳下来，你是神的儿子，你跳下来的时候就有天使来把你扶起来，你看你多荣耀。耶稣什么？不可试探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常常那今生的骄傲阻挡了我们生命的成长，以至于我们被仇敌所掳掠所吞吃。有一个弟兄，他在公司里表现确实非常的好，公司起家他也都在那里，都在那里，他也很卖力在那里工作， support 支持他的经理，跟他的经理关系也是很好，也是很好。但是他慢慢心里就有一个想法，一个想法。当 Silicon Valley 那个 bubble， 你知道那股票的 bubble 泡掉的时候，他的妻子在那里担心啊，弟兄啊，先生，你的工作到底会不会怎么样？没问题，我是公司的元老，你看看我的 manager 多依靠我啊，我不在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问题啊，我会有问题。就在第二个星期。星期五，他的 manager 来了，随便讲个名字啊 ，Abby， 说，很抱歉，公司最近营业不行，你星期一不用来上班了。他怎么跟老板说？跟他 manager 说，哪有这一种事情？如果我不在公司，你们怎么运行？如果我不在这里，你还活得下去吗？那梅内杰怎么回答？那梅内杰回答说，没有关系，你不在了，我们照样运行。他好像心受到很大的，好像刺了一道伤害，那过去的一个自在，过去的一个骄傲，好像一个 bubble 一样就被刺破了，他的情绪落到了低谷。弟兄姊妹，神那仇敌会借助各样的这样一个环境，就在我们还在生活在那一个肉体的软弱的时候，他就捅你了一刀，那你就落到了那个低谷。但是我们只要仰望神，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让神的话每天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所以什么时候，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发生战争呢？所以我们刚才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在生命经里面又将这一个故事很简单的讲了一下， 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讲到，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们。亚玛利人怎么待他们呢？就是说你们在路上的时候，趁你们还疲倦的时候，还困倦的时候，他们就从后面来击杀你。后面那些软弱的人，那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骄傲，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因为他有一个目标，他要杀死神的百姓，他的目的就是要来攻击我们的神。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过了红海以后，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那埃及的兵马车战车来追赶他们的时候，耶和华将红海的水 cross 这些人都死掉，以色列的百姓不用出一点的气力，是不是？他们过了红海，那埃及兵就掉在红海里面死掉。但是这一次的战争不一样，这是他们在过了红海以后第一次面临的敌人，弟兄姊妹，当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当你正要热心来爱神的时候，什么是你第一个敌人？什么是你第一个战役？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就是这亚玛利人，就是那亚玛利人，那代表了我们的肉体，仇敌就要使用我们的那个肉体的败坏来攻击我们。所以仇敌就借着我们未死还没有还不甘心死掉的那个肉体来攻击我们的软弱，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要阻挡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就是说阻挡神的百姓，你跟我正在行走这一个基督徒道路的时候，他要阻止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那丰盛的应许当中，而且都不但阻止，他要杀死神的百姓在旷野，杀死神的百姓，让他的灵性死掉，让他没有追求，让他不敢起来征战，让他没有时间来读圣经，让他没有时间来参加聚会，让他没有热心来参加祷告会，让他不愿意来寻求神。仇敌就借助这些我们的软弱，身体上面肉体的软弱，要将我们杀死。他的目的，他是要抵挡神那救恩的计划。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受洗以后就完事了，领了一张 passport 好像要去天国了，但是这是一条道路，这个救恩是一条道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把握，有没有这个把握再跟他见面？我们的生命能不能被改变，成为神手上的器皿，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救恩从我们的身上，从你的家庭，从这个教会，可以传到这个周围，有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仇敌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亚玛利人要来阻止以色列的百姓跟他征战？因为他们不甘心，他们不甘心，甚至有人说，实际上仇敌他对神的计划好像比一般的很多基督徒都明白，而我们好像都不明白。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算我已经预备好了？比我已经预备好，以色列的百姓已经预备好，可以起来打这一个战争，跟亚玛利人来征战。所以我就要很快的回顾一下，在过去曾经我们有两次旷野的功课一二里面，我们所讲到的以色列的百姓所经过的那些地方，所经历的那些经历，所看到的那些神迹奇事，这里有神怎么样的计划？今天 神也是跟我们来说的，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来征战？第一，当以色列的百姓过了红海以后，他们的第一站到了哪里？到了马拉。马拉没有水喝，马拉有 一堆水，但是苦水不能喝。神只是摩西一棵树掉在那苦水里面，那个苦水结果就变成了甜水。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而死，只要我们愿意与他真正的同钉十字架，我们一切所有的救我也要钉死，所有一切世界来的抱怨仇恨，世界来的嫉妒，世界来的那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那今生的骄傲，都可以钉在这十字架上面。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我们这一个生命是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愿不愿意这一个生命是拥抱那十字架，将耶稣基督的生命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原来的苦水，那苦毒要变成了甜水，可以来喂养自己，可以来喂养别人。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马拉的经历，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故事，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说我们每天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第二，当以色列百姓过了马拉，到了以利。以利有什么东西？以利有十二股水泉，而且有七十棵棕榈树，是一个旷野当中，在一个沙漠当中的一个绿洲。弟兄姊妹，什么是你的绿洲？ Kevin， 什么是你的绿洲？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也是非常的辛苦，常常也被好像人家害了，但是有一个绿洲，有一个绿洲，就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当在以利的那个棕榈树，七十个棕榈树，为什么长得那样的漂亮，那么的健壮，那么的正直？因为它有一个根，因为它一个根找到了在以利的那十二股水泉的水源。你有没有那水源？那一个水源就是耶稣，那一个水源就是神的话语，那一个水源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天父赐给他让他降下的那一个圣灵。你有没有跟他连接？跟耶稣所连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当醒过来的时候，一句话：耶稣，谢谢你今天你与我同在，我今天一切的思想、行为、工作、服事都在你的手上，我要与你连接，你来教导我。弟兄姊妹，这个就这么的简单，跟耶稣有那么样的一个连接。当这一个连接在耶稣基督这一个生命的泉源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耶和华怎么说？当你遵循我的命令，那埃及人所有一切的疾病都要得到医治。当我们在那里默想，当那里在遵循神的命令的时候，就像这一棵树栽在那溪水旁边，我们就按时的结果子，也是不会枯干，不会软弱，不会被这一些树枝的那些败坏的肉体的软弱所控制。第三，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当中经过了那泉源，那甜水，那看到了尝了那以利的这一个水泉，神在旷野当中赐给他们每天的粮食，他们每天早晨起来要收取粮食，不只是收取，而且是吃。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要求以色列的百姓，神今天也是要求我们，这是必须的。 You share， 这是必须的，要吃神的话语， 在我们最好的一天的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时间在吃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没有神的话语的装备，我们没有办法去征战，没有神的话语的装备，我们根本连真理都不认识。今天仇敌他在那里耍，当耶稣跟彼得说，那撒旦就像粒啊，撒粒那个麦子一样啊，哦，那个糠皮就掉了，那仇敌还要在那里挑那些好的跟他争战。当我们没有根本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征战，已经失败了。所以当我们愿意读神的话语，让我们进到西南山与神面对面之前，那河里磐石的那个活水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每天浸泡在生命是生命的那个圣灵当中。当以色列的百姓快要到西南山的时候，他们渴干了，他们那一个渴慕有了，我要喝水。神指示摩西，你带了几个长老先到那西南山那边的河里的磐石，那磐石极大要出水，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被拨开，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流出那活水的江河。当我们愿意跳落这江河，当我们去饮用这江河里面活水的时候，我们就在圣灵的能力当中，神就给我们得到刚强，得到能力，我们才能够去征战。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经过这一战一战一战，然后进到这个与亚玛利人的战场，所以这是必须的，这些都是必须的。所以这个战场在哪里？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显出人来，显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显出什么样的人？以色列出埃及，在埃及根本没有打仗了，出埃及那个红海盖起来，那个埃及的那个兵丁被淹没死了，是耶和华亲自做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仗，就像好像你跟我还不知道怎么征战。但是说你要显出这些人来，这些人是谁？就是经过了前面这些，他的生命，他已经将那湖水变成了甜水，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的根加在那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泉源上面，他已经每天在那里领受，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他是每天让圣灵圣灵来充满我们。这些人出去征战，摩西，明天我手里要拿住神的杖，站在那山顶上。所以在这里战场你看到就有两个地方，一个在利非底的山谷，一个摩西去到那山顶。所以在两个地方，一个在谷中的时候，这些被选出来的人要面对仇敌，他们要去征战，但摩西进到爬到那山顶的时候，他在那里干什么？他在那里高举耶稣，在那里要跟耶稣来遇见，在那里为以色列的百姓来呼求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能力，神耶和华那征战的能力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征战的地方，征战好像是在国中，他们要面对仇敌，这是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征战，这个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一个征战。还有一个征战，你的生命有没有往上面，你的生命有没有进到那山顶，有没有进到那 mountain top， 进到那神同在的那个地方。这个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我们过去所分享到的，虽然在这个谷中，虽然我行过那死荫的幽谷，但是也不怕遭害，因为神的杖神的竿都保护我们。就像摩西举起那杖的时候，神的能力神的权柄神那征战的得胜要彰显，所以神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 这是诗人在说，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耶和华为我摆设宴席。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在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当我们已经装备了好，当我们愿意进到这一个战场，与我们那身上的那个还没有死的那个肉体征战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摆设了宴席，因为耶和华是征战得胜的神。所以在诗篇二十四篇的时候，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可以看到他在那里怎么说。他说，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啊，所以要抬起头啊，摩西要抬起头，摩西要进到那个山顶，他要抬起头，他要仰望，向谁仰望？他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谁是那荣耀的王？就是那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而且他下面说，就是那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耶和华为我们征战，我们必然得胜。所以战场在哪里？战场在战国，但是战场也在我们生命的那个山谷。我们有没有进到这个山谷？我们有每天往这个上面走，让我们的生命每天是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去跟仇敌这样征战。所以我们如何来赢得胜利？所以在这里出埃及记十七章继续这个故事在那里发展，在那里讲说，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人与父儿都上了山顶，都上了山顶，不只是摩西，还有亚人，还有父儿。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当我们没有在那里寻求，当我们没有在那里仰望，当我们没有抬起头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就定睛在世界的身上，世界的事上面，那世界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胜。所以当摩西手发沉的时候，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父儿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他的手，一直稳固直到日落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忍耐力？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坚持力？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决心，说我要自私我的软弱，致使我的骄傲，致使我那肉体的那个不满足，那情欲我多了还要多，致使那眼目的情欲，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决心？有没有这样一个从神那里来的力量？如果没有的话，你去读一下我们的约伯，约伯记，约伯是个异人，在约伯记约伯三十章第一节，你回去读一下，他怎么说？他怎么样对付那眼目的情欲？回去功课，搞不好下一次 quiz 在车上。所以一直到日落，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人王和他的百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在国中在征战，约书亚的征战，约书亚代表了就是那圣灵。只有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才能够征战得胜。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那个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当我们与肉体征战的时候，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十六节一起来，我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征战，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意愿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领，就不在律法以下了。所以这个征战与肉体的征战，是圣灵与他征战。所以耶稣亚在这里代表圣灵与肉体与亚玛力量的征战。弟兄姊妹，这里讲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而且我们要被圣灵引领，以至于我们可以征战得胜，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律法是教导我们怎么来做，怎么来说，以至于我们不活在罪恶当中， 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办法胜过那律法，但是耶稣来，耶稣说他来了要成全那律法，不是要废去那律法。弟兄姊妹，你今天能不能活出律法里面神的话语，所有的话语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已经真正完全得胜。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有一个诀窍在这里就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被圣灵引领，我们要胜作圣灵而行。你来看这是什么，这是一辆火车，这还是蛮古老的火车，这个火车有一个火车头，这个火车就好像圣灵，圣灵当你受洗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这一个内住的圣灵，你有没有认识他？他有没有每天与你跟他有彼此好的交通，有没有那一个连结？弟兄姊妹，有时候好像我们不知道还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要问，当我们经过圣灵的洗以后，我们有没有常常让圣灵来充满？弟兄姊妹，在这里征战的诀窍，他说圣灵与肉体征战，而且我们愿意顺服在圣灵的这样一个引领。这一个引领不只是一个跟随，当你看这一个火车的时候，当一个火车厢就好像代表你跟我让圣灵来带领的时候，那一个火车上是一定要连接在这一个圣灵上面的，不只是一个跟随。如果没有这个连接的话，火车头开走了我还原地不动。过去我在芝加哥当趟上班的时候，有一次那个火车就脱掉了，火车头往前走了，我们原地不动，我还不知道了啊，今天怎么45分钟还没有到啊，结果还没有动啊，圣灵往前走，但是我们有没有跟上？我们有没有 hook 就跟这个圣灵连接在？这个就是诀窍。当我们跟圣灵有这样一个连接的时候，我们就行在这个轨道上面，可以往前走。如果这个轨道是律法的话，我们就在律法上面，我们就可以活出神的心意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一个约书亚在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是圣灵在与他们征战。当我们今天面对那些肉体软弱的时候，让我们降服在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导，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圣灵的能力。当摩西在山顶上面举手的时候，那个就代表了那复活的耶稣。我们的征战是靠着我们那复活的耶稣，靠着那耶稣那复活的那个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就代表他已经战胜了所有一切的黑暗。在以弗所书这里讲到1:19-20说，便知道他向我们这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当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以弗所说2:5-6说，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那就是那苦水变成甜水的经历。你有没有耶稣一同活过来？经过这一个十字架，当我们的一个枯干的树都没有水源供应的时候，绝对事实的，当那一个枯干的树栽在那溪水旁边，与耶稣一同活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一个征战得胜的能力。所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已经是得胜。这要让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能力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一个战争在哪里，这一个战争在利非顶。利非顶的意思就是扶持的意思。弟兄姊妹，你是怎么扶持你的儿女？你是怎么扶持你的弟兄姊妹？你是怎么扶持牧者？你是怎么样扶持在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在利非顶这里讲到，当摩西上到山顶的时候，有父啊， 优雅人，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他们在那里一起帮忙举手，这个就是一个祷告，这个就是一个集体祷告的能力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呼求神，那得胜降临在那山谷。所以马太福音说，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只要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圣灵降下来之前，就有那些人在马可，然后在那些人不但是有妇人、哦、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哦、耶稣的弟兄，那些门徒120人，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他们在那里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当这样祷告的时候，那圣灵就降临，那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浇灌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合一，这个就是一个集体 corporate prayer， 这是一个征战得胜的一个关节，这是一个教会复兴的一个关节。为什么我每个星期在这里鼓励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牺牲我们的时间，可能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来祷告，星期五来祷告。弟兄姊妹，说句老实话，可能我错，这样说，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教会祷告会不复兴，那个教会复兴的。当阿苏萨的复兴就在加州不远，对不对？ Pasadena Lake Street 开始，为什么有那个复兴？我们在那里思考，有一天从澳洲来了一个弟兄，澳洲叫那个 Nick 嘛，他就是那个手跟脚没有了。那一天在帕萨迪纳有一个聚聚，我去参加，我听一下。结果他说，我来到帕萨迪纳，来到阿苏萨那一个大复兴的那个原来的那一个地方，我要来寻求到底是什么让有一个阿苏萨的大复兴，以至于不是震动了美国，而且震动了其他的国家，震动了神的百姓，那一个复兴。我去找，我在图书馆找到了一本书，有关阿苏萨大复兴的书。他就翻开，翻开第一页，他说，这个书不只是讲到一个历史，他说这个书 is dedicated to 某些人，这些人的名字在上面。为什么有这些人的名字在上面？他说这些人因为他们 prayed， 他们祷告了，他们祷告有一个复兴在 LA。 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祷告，让一个复兴在这个教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群人起来同心合一的恒切的祷告，神要将那个复兴在这里，绝对有那征战的能力。所以在以赛亚书那56:7说，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就像那祷告那清香的祭升到神的面前，在耶和华的殿上必蒙悦纳，因为耶和华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如何才能征战胜利的一个诀窍，一个诀窍。圣灵有没有常常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圣灵常常来光照我们，让圣灵来引领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跟圣灵一起来同工，不只是跟随，跟他连接在一起，带到那得胜之地，得到那的高处。我们有没有常常将耶稣基督的名高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将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能力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改变，那属地的肉体被指示。我们有没有一起同心的合意在那里扶持，在那里祷告，让神的殿充满了祷告，让你的家充满了祷告，让你的工作的场所充满了祷告，充满了赞美。弟兄姊妹，怎么才是完全的胜利？我请敬拜团上来。什么才是完全的得胜？ 在这个故事当中，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完全的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做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得胜的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神他是征战的元帅，那有能力的神，当我们在这里呼求他的时候，我们说众臣们要举起的时候，他要进来，进到你我的生命当中，因为他已经下了应许说他也必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直到那肉体的情欲，那眼目的情欲，那今生的骄傲，那一切不属神喜悦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被涂抹，完全的被挪去。弟兄姊妹，什么才是完全的得胜？完全的得胜就是我们有耶和华，我们有耶和华尼西，那一个得胜的旌旗已经插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层面当中。天父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受到了拦阻，还是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还是有一个让神的旨意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任何的拦阻，可以实现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可能在你的话语上面，可能在你所谓的一个财富的追求上面，但是天父的旨意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受任何的拦阻。我们有没有明白？如果我们没有明白的话，耶稣已经说过了，他怎么说？他说所有一切的律法诫命当中最大的就是我们要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护照，这是神给你我的护照。或者神在我们的外在的护照当中，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一个小组长，你是一个带敬拜的，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你是一个家庭的主妇，你是一个职场当中的一个员工，一个老板，但是那神的旨意有没有落实在我们这些生活当中，让耶和华那得胜的旌旗树立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邻舍，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当中，当天父的旨意不受拦阻的时候，我们进到一个得胜当中。当耶和华那复活的生命可以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但是我们愿意经过那苦水被甜水的经历，愿意扎根在耶稣基督的泉水的源头，让我们愿意来吃神的话语，让我们愿意让圣灵不断来充满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耶稣那复活的生命一定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我们的软弱得到除去。弟兄姊妹，圣灵的能力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成为 在这个世上可以让人看到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一群爱神的人，让神的福音借助你我的生命在圣灵的能力当中传递出去，这个就是完全的得胜。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思想这一个以色列人与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思想圣灵与肉体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愿意过一个完全得胜的生活，我们不愿意再重复的重蹈那扫罗的经历。你知道扫罗的经历吗？当扫罗还是一个征战勇士的时候，撒母耳跟他说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去将亚玛力人杀得干净，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旨意。他也出去征战，当撒母耳回来的时候，怎么我今天又听到羊的声音，怎么还看到亚玛力人，那亚玛力王还没有被杀死？撒罗说什么？那些牛羊很好啊，我搞不好可以来奉献了、他们练习那亚玛力人王啊，可能他很有智慧，是一个军事家，还可以来使用。弟兄姊妹，在我们那属世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有没有就像那亚玛力王一样，好像看上去还可以派用处，好像那一个牛羊还可以派用处，但是却不是神所喜悦的，这些都要被挪走。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愿，说我们愿意让圣灵来浇灌，来带领，让我们奔走这一条天路的时候，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能力除去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以至于我们可以全心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我们的神。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 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到能力。 第五段，再来一次。 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到能力。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 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思念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所难却不知失望，至暂至清的苦楚有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思念受敌却不被困住，所难却不知失望，至暂至清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最后再来一次，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哈利路亚！是的，在这爱的路程当中，在这追求耶稣基督的路程当中，在这通向天国的路程当中，主啊，我们奔跑不放弃。主啊，我们愿意直立在你的面前说，神啊，用你的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所有一切肉体的软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主啊，让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能力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用圣灵常常来充满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可以让神的旨意、那天父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再有难阻、不再有难处。主啊，让耶和华得胜的旌旗插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次里面，让我们每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我们谢谢赞美你。主，我们在这里向你呼求，向你祷告。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属灵的生命不再软弱，让我们的身体也是不再软弱的。我们在这里宣告说，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能力，乃十字架上面所受的鞭伤，让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所有一切身体的疾病要完完全全的得到医治。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愿意更多的来爱你，将那爱你的心、追求你的心，在丰收教会当中不断的扩张，因为这地是神赐应许之地，因为这地是耶和华作作为王之地，因为这地是万民祷告的殿。主啊，我们谢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安慰交通，常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